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燒藥丸，屌你老母，一個鄭韓，三大撚人又出嚟私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个吴家产，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系大军阀嘅时间。不过咧，我今日把声啊差啲，咁啊， 所以你一开波就已经表演你喜洋洋啦，系咪啊？你 唉，真系大镬，真系。唉，而家你知啲天气几麻烦噶啦，即系又忽冷又忽热咁样样。 唔系、哦，好似话冻到星期日之后又热翻。 又热翻就黐线啫，呢啲真系气候过山车，完全系。 唔系气候过山车嘅，即系最低星期日15度，跟住升翻上去24度啊嘛，一直去圣诞为止。 咁样先最易病啊，大佬。 话时话呢一个全球暖化嘅问题咧，近年嚟即系国际社会都好关注呢样嘢咧。我觉得有基本嘅原因嘅。 系咩？ 喂，12月，我今日先。全年第一次着件即系薄薄地嘅冷衫， 见到啊几型仔啊， 喺度顶一顶咁样。喂，真系觉得好奇怪、啊。 系 喂，香港以后咪会冇冬天噶？ 系哎呀，上个礼拜你又唔做露炒，我哋上次先讲完你，唉， 咪2020年冇冬天咯。 系啊，唔正止啊。 对我嚟讲，2020年咧已经系冇乜特大嘅意义啦。 咁啊吓， 唔正止啊呢个咧， 即系已经年华老去啦嘛。 呢个仲有可能会拆阿通呢菜招牌添啊！即系呢个刘本维，点解咧？呢水位上升啊！嗰阵时有讲法啊嘛，就系话去到唔知2020年或至到2030年之后咧，即系呢个时间咧就个水位上升到，甚至乎系浸到一啲沿海嘅地方啊！即系你成个即系九龙半岛啊，浸 Q 晒啊，跟住广州啊浸一半喎，屌你老尾！ 啊， 跟住哇，你谂。你越近海嗰啲地方就越贵啊嘛，咁你点样留本位咧？你点样做几多年按揭咧？哇，你做30年按揭，哇，原来你10年咧就俾人浸 Q 咗去啦，系咪先？ 冇嘢噶，人类咪再进化咯，咪生下轮啊，生啲旗出嚟啊。 唉， 不过唔系喎，到时你可以同政府拗条数，因为点解咧？我哋大部分嘅所谓留本位嘅楼价系嚟住乜嘢嘅咧？ 系 就系嚟自地价啊嘛。 系啊。 系咪？咁嗰度你个地已经变咗系海嘅部分咯。咁嗰阵时个地就零噶啦，大佬你要俾紧钱我啊，大哥。 唔系啊，到时到后咪即系将嗰啲产能过剩嘅水泥倒晒落去香港嗰度，重新起个九龙半岛咯。 系、哎、系。 喂，唔好讲天气问题住啦，我哋言归正传，不如讲翻下广大。 喂，广大好紧要啦。嗱，因为啱啱过咗 VN 咧，咁就系有4000多人投票啦。咁就4454人投票。咁就嗰、那个投票率啊，即係嗰个赞成支持，即係唔俾呢个李国章做呢个校委会主席啦，咁係超过95%嘅。咁哇，即係你见到咁犀利啦，咁但係同相对上次嚟讲係冇一半。咁点解呢？第一就係话嗰个地方唔方便啦，因为你去咗港大。第二就係因为呢，其实建制派就放弃动员。你上次做一个即係乜春博士话吓，彭文基博士嘛。 就李辉博士， 有啲人即系有啲咩帮闲走出嚟，系即系做啲反动员噶嘛？喂，咁但系你谂下，而家即系喂，睬你都废 Q 事，咁而家变咗啊呢个白宫发言人喺度讲咯，啊得个4000多人反对咋，啊即系啊少唔少啲啊？ 条友都好似系广大毕业生嚟， 广大学生会会长添， 系1984年啊。 仲系个学联会长添，真系大镬啊！真系呢条友真系累到，即系学联咧，点解系即系万劫不复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曾经做过学联，亦都讲到广大学生会嘅嘢，真系。 咁其实而家个情况咧，即系而家嗰个任命啦，已经一拖再拖啦，起码拖咗成个月咁滞。 嗱，我觉得咁先评论一下咧，冯伟光呢一个嘅所谓嘅 logic 有冇地先？ 系 你即系 不嬲 logic 啦， 你咁多年嚟加埋嘅广大毕业生。可以投得到票嘅，应该系有10多-20万嘅 ，at least 16万， 系咪？16万， 包括死咗未包括 你 扣除死咗嗰啲， 系啦， 扣除死咗嗰啲， 因为你冇理由 check 得到死唔死噶嘛，除非你去生死住厄处，即系 cross check。 唔系，同埋咧呢啲咁嘅离地精英咧，多数移咗民噶啦，大佬。 系你去到美国啊、加拿大嗰啲点样翻嚟啊？ 佢可以有 email proxy 票嘅。 咁你谂下啦，即系你喂你数到尽，你十六万，你都有九千几人出嚟投票，已经系超过一半喎。系咪？咁嗰次已经系超级动员啦。咁但系你今次亦都唔少啊，系咪？你四千几人投票，咁好当然有好多多选票，包括何俊仁在内啦，系咪？ 阿老萧都系啊， 阿老萧都系啦， 阿杨都系啊。阿杨寻日喺个节目嗰度讲噶嘛，不过佢都系 proxy 噶。 佢话唔方便，我又觉得唔好唔方便，因为而家又有即系地铁直达噶嘛，大佬啊，系咪？ 佢而家要佢保林直达 con U 又好麻烦，对佢嚟讲又 唔系。我觉得佢嘅 logic 系有问题嘅。点解要咁讲咧？就系当你设立咗个游戏规则时候，除非你个游戏规则里边系讲到明，一定要有几多嘅投票比率，好似某一啲嘅大学生会佢搞全民投票或者系公投咁。我最少例如话我有10%或者20%嘅同学咧系出嚟投票咧，我呢个投票先有效。嗱、好啦，如果我冇呢个游戏规则嘅时候，你就算10个人投票，4000人投票，40000，甚至乎去到160000人投票都系有效噶啦。好啦，如果你话呢个系冇认受性、冇代表性嘅话，咁689点啊？吓、我哋香港有700000市民，起码有300几400万香港人系应该有投票权嘅，你得1000几？你仲攞1689票，唔系1689啊，系689票啊。咁你咪自己打你自己嘅老板一巴，屌鸠嘅呢啲咁嘅逻辑，好心你唔好讲啦。仲话港大学生会会长，又话80年代嗰阵时好捻难入嘅港大大佬，精英中嘅精英嚟嘅，英文叫 top of the cream 啊。屌你讲埋啲咁嘅垃圾，你为咗护航，喂第二呢、這个同从来都系一个当权者嘅逻辑嚟噶啦。屌你500000游行有650000人冇出嚟，你咪自己喺度氹自己开心， 咪即系打飞机啊嘛！ 喂，冇意思噶，你继续委任李国章对反对派嚟讲，喺我哋嘅角度啊，最好。大把嘢喐你，大把嘢揼柒你，你咪够胆，你咪委任佢咯。 用你做媒介真系动员咧。 咪而家连系啊，即系689都唔敢出声 噶。喂，呢、這个已经系一个最好嘅证据咧，证明香港咧系赤化噶啦嘛，大佬。李国章咁唔受人欢迎，包括啲校友，包括啲学生在内，都唔接受佢。但系因为佢系梁粉，因为系梁振英嘅，因为嗰个系地下党员，因为地下党员系阿爷嘅人，所以佢嘅人就可以做到香港第一学府嘅。校委会主席，咁你咪引证咗俾反对派向外界公布嘅时候，你睇下港大嗰个校委会主席啊，位咩人啦、香港仲唔系赤化？屌一国两制荡然无存咯，你咪继续做咯，你咪俾多个子弹同埋俾多个弹药我哋去攻你啫嘛，有冇问题啊？你咪够胆咪咁做咯，冯伟光，你咪继续喺度即系以为逃之没份咯，冇所谓噶，继续包装。 我觉得佢已经系做，佢系讲啲即系而呢啲叫 dirty work 啦，系咪？咁啊，呢啲说话连阿梁振英都唔敢讲噶啦。咁而事实上，今个礼拜五咧， 喂，所以如果咧，你系真系一个白宫嘅发言人， 系 我会点样做咧？我真系嗱，你一定要拣委任李国章，冇计噶啦，即系呢个长头卧底，一系就冇捻捞，系咪？咁你见到今日头条结果，咁你话政府收到即系港大嘅校友对即系呢个职位？校委会主席嘅唔同嘅意见，政府会充分考虑，咁攞时间换取空间得唔得？你喺度同人哋斗嘴，你 Facebook 咩啊，哥仔？ 冇，佢 Facebook 都完完全全回避咗呢个 issue 啊！我睇港人港地，佢都冇讲过任何有关港大公投嘅事啊。 所以我咪话咯，你第三点就系刚才我都有涉猎咗少少咋，你试下咁样做，你试下委任佢咧，其实对我哋最好处噶。系嘛？正如有啲人话，点解民主派成日话自己争取民主嘅时候，硬系去到最关键嘅时刻，你硬系唔肯投个即系有少少妥协嘅方案呢？咁嗰啲友就系串我哋噶嘛？因为你哋讲唔到其他公共政策啦，你只系识得讲民主嘅啫。咁你希望揸住民主呢支旗可以继续舞落去？喂，同样道理啫嘛。我唔使揸民主呢支旗啦，屌我就系而家屌柒你港大都得啦。你做乜嘢第一学府啊，大哥？嗰、那个系一个共产党嘅学校嚟噶。呢、這個就已經反映到所謂1984年嘅簽署嘅中英聯合聲明，同埋97回歸之後嘅香港嘅一國兩制已經係玩撚完啦。咪得咯，你委任咯，我覺得冇問題㗎。 你继续用你啲当权者嘅逻辑去解释今次嘅委任咯。我真系觉得冇所谓，你冯伟光咪继续做啦。所以呢条友真系好嘢，即系我都唔知道当年咧民主党点可以继续 keep 住呢条友喺度。你话时话真系，所以我咪话咯。嗰次我都同阿公开向呢个民主党，我哋咁多主持都系民主党啦，而家系咪啊？屌啲人话我哋都民白鸽化啦，系咪？我公开喊话你应该炒咗黄志啦，跟住你炒埋狄志远啦，屌点呢？俾你狄志远快手你一步，屌自己退党，全 Q 你班友。 佢系你忠实听众嚟噶嘛，梗系做呢咁嘅嘢，大佬。 哦，多谢佢啊，屌大佬！喂，你一日唔搞掂呢班咁嘅友啊，尤其是系冯伟光之流呢啲咁嘅人咧，你系冇运行。你整个民主党里面呢其实都是被人赤化紧嘛。因为呢啲会点派系嘅人难听啲讲就叫冇个好人。好听啲讲呢就係佢晨早呢已经被阿爷入咗。话俾你听我估计佢一半人以上系共产党党员嚟嘅。 你咁讲咗个李华明喺度喎。 喂李华明都系契弟嚟㗎。佢点解唔做立法会议员諗住搵水㗎咋。阿哥啊喂，佢成日都喺度出嚟涂脂抹粉噶，喺度拉民主党后腿噶。你谂下政改方案嗰阵时候都已经系啦，又唔知成立乜乜乜春组织嗰啲咁嘅嘢噶嘛？ 同阿萧永清一齐噶嘛？ 喂，所以你话冯伟光之流、李华明又好、狄志远，即系黄成志呢班人系全部同一个鼻孔吸气嘅人嚟噶。 喂，你讲起民主党咧， 你又想讲民主党 啊？而家又即系你讲啲 update 啲噶啦，大佬，即系你讲都唔好讲啲即系。啲史前嘅嘢啦，唉，你而家呢个网廿三， 咁我要讲佢 evolution 啊嘛，大哥，我 咁而家讲啲即系最 update 嘅嘢啦。 好啊，你 update 翻佢啦。 而家呢个网络廿三啊，吓呢个善众街吓就即系支持呢个民主党咧，就支持呢、這个即系网络廿三条啊，吓话可以推动呢个香港咧，即系系行呢个创新科技之路啊，大佬，即系呢个仲大镬，即系如果系讲嘅话，因为而家咧。即系你见到啦，呢两日洗版最犀利嘅咧就系网络廿三条。喂，而事实上作为网台一员咧，即系我哋系有绝对嘅理由咧，系要关心呢样嘢。因为琴日即系如果你听我哋嗰个环看金英都知啦，喂，原来播 Jingle 吓、啊，即系播 Jingle 出街嗰、那个 background music 系点样嚟嘅、哦？喂，你都要讲晒所有， 唔 系咯？哇，大佬，你个 footlong， 你要讲几多嘢啊，大佬啊？即系你我播个中国大概可能十零廿秒，哇！如果你即系讲晒嗰对 footlock 咧，就成分钟啦，你唔 Q 使听啦，大佬。 咪所以其实你网络廿三条咪做紧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是、你利用喺商业嘅利益关系作为一个政治嘅操作咯。 嗯， 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嗱，你问我，即系当然我即系作为左交嘅代表咧，我就唔觉得呢个世界咧嘅产权咧应该系私有化嘅。啊、我认为应该强嘢咧，应该系即系分享嘅，即、就、系、是、大爱啊嘛，系嘛？咁但系你话喺商业嘅操作上边，有一啲嘢明明系我发明咗出嚟，咁你冇理由你抄咗我条桥，攞 Q 咗我，咁所以呢个就系个版权嘅定义嘅问题，系咪 property rights 啊嘛，系咪？ 嗯，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正常嘅，尤其是你作为商业用途嘅话，嗱，所以我睇翻今次嘅修订啦， 嗱，今次嘅修订，不如听一下嗰、那个即系嗰个动新闻先啦，我哋去咗先， 好。 点称呼你啊？我就叫海风，呢度有神秘嘢啱你用。 改歌仲要卖广告？ 奶芝麻筋你咪弱智啊！呢个间谍嚟嘅低能仔。 直播打机又奶 改图二次创作照住画啊，都唔好笑，咪系奶咯。 你不如出打招呼。 咪住，无列明影片出处一样照奶。 吔屎啊你！ 为网络廿三条又杀到，网民奶嘢二度无跑。讲到咁得人惊，总好过你唔听。事实系，俗称网络廿三条嘅草案，下个礼拜三又会喺立法会恢复二读啦。呢条刑事罪行级数嘅恶法，阿 CY 就话希望快啲通过，保障翻版权人嘅利益喎。网民就批评系限制创作同表达自由嘅糖衣毒药啊！ 保障版权人为名，对付意见者为实。 网络自由危在旦夕。 虽然今次修订案比上次拉布拉死咗嗰、那个多咗呢五项豁免，但全部定义都好主观、好含糊，好似讽刺咁啊！我话好笑，你又唔识笑，随时都可能告得。 纵使娱乐改革， 水系即系可能 share 轉載一啲嘢，或者我係改歌詞，不過我好鬼認真咁去改嘅，咁係可以出事嘅，都係未 cover 得曬啦。 最大鑊係網絡23條只係第一步，政府早就講明將來可以司法封鎖網站，即係點？第時喺香港都可能要翻牆，先睇到平時咁多惡搞嘅蘋果動新聞啦。咁大鑊，唔少網民同法律界人士已經發起網上聯署，要求政府清楚列明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係唔適用於版權法，同埋加返啲保障條款，真正保障二次創作同表達自由啊。 嗱，補充翻一點啦，咁啊，即係我哋頭先就講啦，即係善用街咧，本身就係支持呢、這個網絡廿三條嘅。 喂，即係佢真係奇怪。 但係聽埋先，嗱，最 update 嘅消息咧，就係其實呢個民主黨咧就開咗中委會嘅， 係 咁就話支持所有即係呢個包括人民力量啦、工黨啦、公民黨啦，呢啲政黨提出嘅所有修正案，咁啲修正案其實主要係包括係啲咩呢？就係話你嗰個咩為而家嗰個法案所豁免嘅版權條例嘅作品引入呢個公平使用制度，即係非一啲零啦。第二就係呢個就合約凌駕性制定呢、這個定限制，令到限制版權豁免嘅條款咧合約條款無效。第三就係加入為主要屬非商業性質嘅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而提供嘅版權豁免，即係如果咧，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啦，即係好似嗰啲咩你做一啲時事評論啊，即係純粹抽水啊，即係呢啲。 唔係，我想問一個關鍵問題先，你讀咁多民主黨嗰個做法，好似幫佢宣傳咁，冇意思。我覺得 唔係呢個。 如果修訂唔過，佢反唔反對原同意思？ 嗱，佢嘅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哦，佢好 tricky， 我記得好似話佢如果唔係 如果泛民嘅修訂案通過唔到嘅話，佢哋係會投反對票嘅。 係啊，咁就咁樣講啦，咁就清楚。 咁所以你唔好即係屌善用街都冇意思㗎啦，唔怪得先我 send 個 message 俾善用街，我話我啱啱打咗俾你大軍法，可唔可以做個訪問？咁佢係衰就衰在咩呢？你 WhatsApp 而家有個藍剔㗎嘛。我明明有個 question mark， 又問咗你 O 唔 OK， 咁你一係答 OK 嘅。 咁你又開咗中委會啦，你講返你自己中委嘅立場出嚟都得啦。 咁 啱啱啊。 係嘛。 唔係咁佢驚你。喂，咁你做咩之前支持啊？啊！你系咪鬼嚟噶？ 唔系，我惊你啊，阿龙啊，嗰啲咁样咧喺度笑佢啊！屌，原来你话你自己系即系民主党嘅代表，屌，原来翻到个党里边你都攞唔到支持嘅。 唔系，但 点样答你都死，话俾你。 唔系，但系 咁你冇计喎，你有个火烧万世桥主持喺嗰度，佢专门搞恶搞嘅。 系啊，唔系，但系 你睇翻佢而家咧，其实今次咧个同2011年嗰个所谓嘅传播权嘅概念咧。走到去變成一個，我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啊，不過唔緊要啦，就係所謂 fair dealing 嗰樣嘢咧，就係公平處理嗰樣嘢。其實佢已經執咗少少嘅啦， 執咗。 包括咧就係話你例如戲仿啊、諷刺啊、模仿啊、滑稽啊、引用啊、報導或者時事評論咧，就係冇問題嘅。但我覺得佢依然有即係問題喺度咧， 刑事化 一係呢樣嘢啦，二就係點解翻唱唔得先？咁啊，唱咪好大鑊。你翻唱如果民主会战胜归来呢首歌是有版权的，咁你变咗城邦会战胜归来嘅话咧，咁你阿昌就已经有问题噶咯。嗱，如果你嗱，我觉得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嗱，佢都唔算最大问题，最大边问题边个咧？因为阿昌嗰首都唔系话即系都系 commercial 噶嘛。咁你睇翻啦， 啱啦。Anton， 你讲咗问题嘅核心。 但梁柏坚佢有时佢改啲词咧，就全部都 commercial。 如果我攞咗你嘅曲谱， 系 我攞完你之后改咗啲词，唔好理系咪讽刺都好，或者我变咗成情歌都好啦。但系我攞嚟赚钱嘅话咧，对唔住，咁你就真系侵犯你个版权。 嗱，呢个好 tricky， 因为你攞咗人哋嘅即系创作嗰样嘢，变成你赚钱嘅工具啊嘛。所以我觉得呢个系要区分嘅，嗱，但系如果阿昌咁嘅 case 咧，喂，咁你又系政治歌曲，我又系政治歌曲，喂，咁我表达我意见啫，借你首曲，我唔系我嚟图利，喂，因为嗱，你成个版权条例嘅精神系在于咩咧？其实大家谂清楚就系，当我可能创作咗100样嘢出嚟，可能有99样都系唔得嘅，但我有一单系掂嘅，咁你冇理由攞埋我嗰嚿噶，大佬。咁呢个对原创者系唔公道，特别系如果系涉及到商业用途嘅， 我覺得如果你剛才的講法就是一去到 commercial 呢個位咧，就真係你一係就買人嘅版權，一係你就賠翻錢俾人。但係如果你係政治嘅咧，我覺得係要區分嘅呢樣嘢。 但係都唔係咁 clear cut 可以講到。 咁當然 嗱譬如好似有啲例子啦，即係我哋講到一百毛咁樣，一百毛咧，咁你佢又有個唔知咩金曲龍虎榜咁樣樣，即係成日即係翻唱啲歌 嗰啲啊嘛，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嘲笑人咁樣樣嘅，咁嗰啲。 咁而佢又商業用途喎。 嗱，因為其實佢只係賺廣告費嘅個網頁。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啦，即係我覺得原則上面咧，即係我覺得應該咁樣講。如果你係翻唱人啲嘢咧，你唔係做一啲同類嘅產品。佢係 overall 嚟講咧，佢係 promote 緊成個網頁嘅，當一個網媒去 promote 嘅。佢唔係話佢翻唱啲即嗰啲作品係出唱片啊嘛。佢唔係出嗰啲即係佢唔係出同樣同類型即係 music 嘅一啲即係一啲嘢啊嘛。佢唔係。 但係呢個有爭議 ，Anthony， 我覺得係 啊， 呢個要慢慢再討論。 係啊， 好簡單啫嘛。如果你無記電視呢個招牌個 brand name 係得嘅話，咁我嚟做杯戰得唔得啊，大哥？我假設佢得先嚇。 啊 咁我咪侵犯咗人版權咯，咁跟住我又逃離喎，嗱呢個係有爭議嘅，我覺得。嗱，同表達意見時候嗰個樣嘢咧，你係要好嚴格咁區分。嗱，如果我攞你無線嗰、那個即係三色 logo， 我嚟即係嘲諷你 CCTVB， 喂咁我就表達意見自由喎，大哥。但如果我攞你嗰個三色嘅 logo， 我嚟做杯展，我嚟整支啤酒叫做三無線啤酒，因為我借你個 brand name 啊嘛。 系，但系嗰个问题就在于咧，呢、這个就唔系轮到佢嗰个版权持有人话事啦。咁、那个政府有权介入嘅，因为嗰样嘢咧就系刑事化嘅法律嚟嘅。咁你当呢样嘢你自己本身系刑事化嘅时候咧，喂，咁变咗就系话，喂，政府中意搞你就搞你噶咯。 冇错，呢、這个都系跳咗第二个 point 就话咧，点解呢样嘢唔系一个民事嘅诉讼一样嘢咧？ 系啊， 喂，呢、這个系我嘅创作。咁你抄我，你阿狼契弟咁，我咪告鸠你。 唔系，佢版权持有人都唔需要你介入噶，但系你自己系多事，系咪？你系唔妥条友，你唔 冇错， 你唔妥无忌，即系成日喺度玩鸠你。 呢个咪网络廿三条呢个名嘅由来咯。 唔系，如果你话我哋香港嘅版权法例， 嗯， 系涉及到一个系商业纠纷嘅问题，咁我觉得呢个系 fair enough。 嗯， 因为你冇理由偷咗我咁捻辛苦创作嘅嘢噶，因为我唔系单单得噶，大哥。 即系起诉嘅主导权应该系喺翻版权持有人嗰度，而唔系政府嗰度啊嘛。 呢个就系问题嘅核心。 咪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你见到好多人咧 ，YouTuber 其实系最受罪嘅，咪即系其实最大镬嘅，因为你 YouTuber 咧，你有时你自己广告即系佢系有钱赚，因为有时你做即系你摆啲嘢上 YouTube channel， 咁嗰样嘢你但系佢又系做一个政治戏房嘅。咁但係佢有廣告費收嘅， 咪即係無記電視嗰隻囉。 咁嗰啲點算呢？咁 咪所以本身係靠你呢個咪由返你本身嘅版權持有人，你大佬版權持有人要申請咗先喎，係咪？香港法例都要過 register 嘅 trademarks 啊、copyrights 啊等等嘅嘢，你真係要攞到呢個知識產權收講喎，大哥。如果唔係你冇得告嘅，你亂咁俾人抄嘅啫喎，大哥係咪？所以你話改詞又好，翻唱又好，漫畫又好，甚至乎你打機都好，我得一個原則嘅啫。佢係咪攞你嚟逃離先？如果你佢攞你嚟逃離嘅話咧，都唔係政府介入，因為都唔關你政府事。你應該係揾翻個版權持有人去告鳩佢啊嘛，因為你攞咗我嗰個嘅即係知識產權，我個創作嗰個嘅靈感啊！你偷毀咗我嘅，簡單啲講，其實你係 theft 嚟嘅，大哥，你根本就係、是。咁、呢個咪我哋自己搞咯，即係民事訴訟係，我覺得合理喎呢樣嘢。 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要非刑事化。如果我就咁睇頭先咧，即係呢個民主黨啊個 page 啊，即係講翻頭先嗰啲叫修訂條例咧，就冇講到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站在我哋做網台嘅角度嚟講啊，我哋唔收貨。 係 啊。咁啊，礼拜三、礼拜六咧，嚟紧呢个礼拜六咧，咁呢个建战咧就搞咗个即系喺呢个键盘战线，咁就喺呢个旺角西人菜街咧，咁佢就搞咗一个记者会啊嗰啲乜嘢嘅，咁希望大家啦，即系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反网络廿三条嘅联署，咁未联署嘅话咧，即系嗰啲即系嘅朋友咧，尽快去联署啦，因为讲真，如果你话真系通过咗嘅话咧。 哇呢、這个系系好捻大镬噶，即系23条前奏嚟嘅啫，呢个系。 我冇嘢嘅，我哋靠播 Jingle 做节目嘅啫，其实都唔系好大影响嘅。 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阿院长点算？你个即系人望，你个咩恩情？ 喂，大佬，我哋攞紧689张相嚟讽刺嘅话，如果万一你个689即系申请 成鸠话肖像权啊嘛，肖 像权嘅注册，咁即系话我唔可以揶揄你啊？喂，咁呢个唔系影响到我表达意见嘅自由咩？喂，我又唔系我攞嚟赚钱， 但你有公权力喎，冚家铲。 唔系，但系问题，如果你张相咧，689张相喺你个 account 度收到广告费，好大镬。 咁唔出奇噶，因为点解咧？我哋嘅节目如果好似我哋学老萧咁，摆咗去呢一个嘅 YouTube 里边，我哋都收广告费噶嘛，系咪？ 唔系嗱，即系有个讲法就系话咧， 咁你够胆，你咪告鸠我哋侵犯你。 嗱，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即系而家咧，即系叫做司法都从尚算独立，咁你去到即系法庭度打官司嘅时候咧，咁即系都仲有司法独立去捍卫呢样嘢嘅。咁但系问题就在于啦，喂，即系你谂下，喂，共产党而家 agenda 做咩？佢而家就系要收编成个司法即系体系啊嘛，大佬。 仲有一样嘢好关键嘅，就系大家都知道喺资本主义嘅法律嘅制度里边嘅司法系统里边，其实都系有钱人嘅游戏嚟嘅。 嗯。 即系呢个系冇办法只避免嘅一样嘢，边个可以请一个即系大律师帮手嘅李柱明咁？喂，难听你讲就系死都考翻省啦。我搵个新仔出嚟啊，帮我去顶啊！你咪赚输完堂费之后再输埋呢一个嘅赔偿，系咪？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我真系唔系好明白香港嘅。即係反對派咧，包括民主黨在內咧，其實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用老邪講嘅説話就係叫油泡琵琶半遮。你明知道，即使頭先我降低嘅標準變成一個非刑事化都好，其實都係對一般嘅小市民係唔傻嘅。去打呢咁嘅官司嘅時候，因為我唔係真係即係太。同大利嘅人嚟噶嘛，大哥。 咁你 喂，我哋真系做节目嘅啫嘛，大哥。 唔系你，当你有咁嘅 transaction cost 嘅考虑嘅时候，我随时有可能俾人告上 court 话收律师信嘅时候，咁我就会自我审查噶啦。 仲有，你其实而家有诽谤噶嘛？ 系啊，屌！ 屌你够胆，你咪告我诽谤咯。咁嗱，你嗰个就同我打紧政治官司啦。因为点解我违反事实嘅嘢嚟抹黑你啊嘛？咁而家我唔系啊嘛，我而家系借咗你嗰啲肖像、嗰啲影像。或者我用讽刺嘅方法、戏仿嘅方法、模仿嘅方法嚟表达一个政治信息，咁你可以告鸠我？哇！我真系觉得奇怪、啊，大哥，喂，呢句真系赤化、 啊。好， 休息一阵。 系好。 这不是我们的终结，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虽然要面对这一天。网络上的老照片，无数的超链接，那天难逃要被和谐这一局面。伟大的署长在前面，政府的高官在后面，匆匆通过逼迫创意的法，将创意当成侵权来讲，资讯放在后面不敢等通过之后鬼才会理睬你。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候，只是现实中很多事都难以被我们左右，这个那个被送监，这就算公益吗？一点幽默这也容不下。那些年做过的词句，那些年改过的图片，都只好放弃，没有上镜的勇气。当时的作品是艺术，聪明的创意是侵权，这世界的的确确有钱就是烟。 那些年做过的词句，那些年改过的图片，我想告诉你，我回放外婆死父亲。也许真是无用挣扎，也许你已经点够票，只要有机会我会坚决拒绝你，坚决拒绝你。